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与零六一俱是一怔。这一周来，零六一身体确实有些怪异，身体烧得发紧，小腹内隐隐作痒，挨着小池的精神体蹭蹭才能清凉舒服些。从今早开始症状更加明显，腹内烧烫发痒，亏他理智尚存还能忍受。池小池担忧起来，趴在黑豹身上研究了一下他的生殖构造。他问道， 这怎么办？ 既然严兰兰不介意，大家索性把问题摊在了明面上讨论起来。 今天晚上找个地方露营，让老板出去找只母豹子吧。 你以为母豹子满地跑啊？能找只公的都算烧高香了。 孙燕的声音从驾驶室传来。 能找只猎狗就不错了。 严兰兰护犊子心切道。 不行，我们老板不能日狗，便宜他们了。 零六一听着大家积极讨论他的配种问题，心情复杂。他想听听小池有什么办法，毕竟小池脑子快，丁秋云本身也是学兽医的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药。池小池琢磨了一会儿，断言道， 干脆阉了吧。 池小池还很有理有据。 我记得豹子成熟后发情起码是一年两次，总让老板忍着，这样太反人类了。 歌以咏志。 全车大笑。零六一根本就笑不出来，还有一点想要离队出走的冲动。黑豹张嘴咬住池小池的毛衣下摆，很不高兴地甩动两下，池小池却会错了意，安抚他两下，柔声道， 逗你玩的，逗你玩的，别生气啊。六老师，六老师，烟的时候多少剂量的麻醉剂才能让老板少点痛苦？ 哼，人类啊。 零六一并不想手把手指导池小池如何烟掉自己，于是他说， 今天找个地方露营吧，看他能不能找到伴侣，毕竟现在世界医疗条件跟不上，万一感染了就不好了。 池小池想想觉得有道理啊，就暂时放下了给他家煤老板人工结扎的念头。一路走下来，大家发现自己的担忧全然是徒劳的，他们根本不用考虑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古星志，古星志从不参与他们的话题，安安静静地往那里一坐，像是车厢内天然而成的一个摆设，存在感比他手上的铁棍强不到哪里去。有时他甚至会忘记车里还坐着一个人。半夜，一行人在一片荒凉的旷野上歇下，烤兔肉的滋滋声从篝火方向传来。坐在林立的帐篷间，池小池一边给他家老板的右前爪上绑上一个远程定位装置，一边谆谆地给他家老板做起了生理教育。 老板啊，实在找不到对象也没关系，看见没，那里有一棵树，树上那个东西呢叫树洞。 零六一表示有点辣耳朵，不大想听，转身往外走去。池小池追在后面嘤嘤道， 别忘了回来的路。 梅老板的身影很快与夜色融为一体， 感觉自己像个老父亲。 零六一有些悲愤地想，我没有你这种想念儿子的爸爸。池小池返回篝火边，他刚才依依不舍一路相送的慈父模样遭到了队员们一致的嘲笑。孙燕笑道， 丁顿，你这算是临阵磨佛脚啊。 哥， 你有没有文化？那是枪。 孙燕敲了一下他的脑袋。 你才没文化，枪模佛脚啊。 孙兵被敲得哎呦一声，委屈地闭上了嘴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池小池往火里添了柴，愁绪满怀地想，别被漂亮的母豹子勾跑了，不回家了。古星志远远地坐着，怀抱着已经被他打磨的两端锋锐、光芒雪亮的铁管，痴迷望着坐在人群当中的丁秋云，又是酸涩，又是嫉妒。但他心中那丝隐隐绰绰的恶意，很快被打得烟消云散。在那重复的梦境中，他至少有了一件简单的基础认知：丁秋云很在意这些人。如果有任何伤害他们的念头，就再没有和丁秋云在一起的可能。他闭上了眼睛，索性求一个眼不见心不烦。但那远远传来的喧闹人声却刺得他心间刺痛，后背一阵阵起着鸡皮疙瘩。古星志翻了个身想， 我的这些原来都该是我一个人的。 他伸手在湿冷的泥土上抓下了五道长长的指痕，深深呼吸，又深深吐气，竭力平息心底的黑浪狂潮，但他还是恨得发抖。在爆发的前夕，他翻过身来，撸起袖子，对准月光，用钢管在小臂内侧缓慢地切下一道深深的血痕，令人头皮发麻的疼痛与切割感，总算让他沸腾的心略略平静了下来。他不能再被秋云厌恶了，不能再看到秋云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了，绝对不能。夜半时分，在距离小队成员露营地不远的地方，一棵枯树上的雀鸟被惊起。一只豹子有些焦躁地踱步，踏平了四周草木，才来到树边。覆盖着黑如宝石的优质皮毛的身形渐渐发生了变化。一名白衣黑裤的青年出现在旷野的枯树边，单肘撑树，喘息微微。动物延续千百年的本能发作起来，实在太厉害了。好容易等到天黑，他已快被满腹的麻痒激得发了疯。不等灰蓝色从自己眼中褪去，零六一便忍无可忍地把手摁在了腰间的皮带上。他是个很节制也很讲究整洁的人，哪怕是化身成兽，也尽力让自己保持金贵优雅。哪怕是上次断腿，在好友面前，他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镇静。然而这一回，一波接一波的冲击让他有些受不住了。滚热的气流从他口鼻中呼出，节奏已经彻底紊乱。他向来打理的整齐的头发彻底乱了，额前的发丝跳着一滴汗，如草叶上悬滴的露水，随着他的动作晃了几下，啪嗒一声坠落在地，跌得粉碎。零六一牙齿咬得发酸，终是忍不住低低地唤了一声：“ 小池。” 那声呼唤一出，零六一就猛地吐出一口气，额间细汗密密，愈发难耐地弯下了腰去。 小池，小池。 他把声音压得异乎寻常的低，温柔谨慎的如同耳语，撑在树上的手臂也跟着兴奋的颤抖。 小池， 时间过去许久，零六一方才轻轻一吸冷气，肩膀歪靠在树上，衣衫全被热汗打湿，紧贴在皮肤上，腰腹处漂亮肌肉的西装起伏相当赏心悦目。他把脸埋在手臂间，无奈含笑，微微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 池小池，你啊，你那么聪明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是你要找的人呢？”